暖年岁你我感觉 好啦。 女人啊，受啦女的啊，的那多难熬谁牛？谁谁要梦呀？谁梦啊？梦受呀？梦谁要高粱呀？谁工地把呀？还有啊？谁个呀？对的牛啊？就不那说就老要打那娘熬谁呀？打梦那说万宁哎。一大娘二三牛风霜的要打打路娘霜的能改方向牛等个等地老等用的嘿嘿牛啊我多在拉比啊丢拉波娘老啊个带要猛流金啊错比流列定啊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那里要大娘哦谁大门就万年牛哦呀卡呢大大路牛呀卡呢该发扬扬呀卡该发扬我多在那比呀都拉波那我热带有几娘啊说比流血定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那里要大娘哦谁大门那说万年牛比丢丢好女哦比丢丢比多多娘比丢丢比多到呢比丢丢高朋比丢丢比多讲牛 多不会呢 你也你当我比多讲忙得多讲要得了多得地勤了得少呢我去比啊忙多得我去比啊忙啊讲要得了多得地勤啊忙了得少那要得你几岁啊那二岁啊忙我想你来地球来地球地球来地球就就就在梦里安静能量梦去多严重能行多想要得靠干嘛了就就靠干嘛了不就不就要梦到带少你哦你等要比多想你等要比多想要比一求我阿姐一得比阿想靠干嘛老就不就地球要梦到带少要给你几岁那二岁就想你哦你得吧 娘娘二岁能梦不然哟大舅要梦都写灯国舅要梦都写灯国舅要梦几斤灯哟国舅要梦二岁发发哦哎娘啊那地球要梦地震路地球带古点牛你地球带古点娘这能要梦先多别人这气要梦学老这气要梦学多别啊在大山几天要生山两月生离大老家刚流出的老要我阿爹 那个那个别的不来来没事的 娘比一丢丢多温馨比一丢丢多比多多鸟 我就别提这个的 不要说菜我要梦说菜我脑梦发书哎娘丢丢拉落牛牛娘丢忙多多忙啊丢说我发书哦 多多我家老小爱不老母来出盘老我家里老爱不来丢爹呢娘啊母老我管着娘牛鸡鸭鸡娘老我过多娘牛鸡过着娘多呢胸膛我拉牛我个丢住鸡带 都 该蒙杀成牛我个住鸡带丢得胖我怕我那心如卡呢蹦拉送丢些车鸟拉把丢些西要干能裂裂拉人要这丢蒙胖我怕呢我那心如卡呢拉送那么一人车拉把欧塞西呢干能要蒙裂拉人要这胖我怕我那心如卡呢 Yeah.

大谁跟我谁牛我大 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说这个大家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要爱也比希望多困难，要爱那红罗的梦难，要爱爱的地上的家乡啊，要爱也到那到不久呢。干脆呢要会老皮就乱流干血呢要会跟我把你谈呢要会马把牛飞碰呢要会马把爹色线呢要会牛和老色凶呢呀嘿 呀呀嘿就得跟着呀呀嘿就得跟着呀呀嘿就得 Thank you. 头条人奥塞人人就要多难了，但不提不干，但不提在这将在要么好几年，人为要么好工吧，就等个人别有当人奥塞喽。 哎你 哟哎当地要高兴，哎当地街道又当地街上要人奥塞有样哎，好吃就带老东，好吃带老牛，牛我娘来牛我们下，元旦元菜来，元旦菜又忙开饭，好吃没酒不讲，好要忙牛难找酒，半边要忙走走点，要难走点哦，那大要比到东，鸡菜比到到，花要比到到，不打就西二讲嘞呀。我一丢西二家，一丢西二家，一丢西二家，不在西老下流。我叫人看了哇，怎么的？我一不在西老下哟，到我去要么二家，干不了要么二家，人就老爱想有。爱当啊你高当爱当你街道又当你街上人奥塞又没有样的哦。就来个就去哦哎哦。万来个上农村又没晒在山不能熬到山也无人掉到酒遇到无熬娘要往掉山边边山又没好好个家。你我莫晒得皮，我拿熬到皮，我拿掉就到，味道我拿熬，叫皮皮白羊皮要莫好好做做，要莫晒得姑娘挂大刀，不能熬掉姑娘，一边养过鸡，一边养熬手，那熬要莫不放松下，要莫不面对那爱那晚那苦呢哦。要来看老面，小娘熬老面，娘熬花生好。娘，我娘要带夫人，别装来没法，俺家没那农，俺没那个豆。比秋没娘花，比那没韭菜，比韭菜老毛哦。要来看老面，比鸡要丢大爹娘娘，光阴有点少。你带上就二号娘，三上二号娘喽哦。你既然丢大别人家，光阴又长天，带上你二六号娘哦，三上二号娘喽。人家莫来莫骂，家莫那莫怒，家没同你受呢。阿弥陀佛，要么不走，要么不走，西天不走，西大，走西阿弥陀佛，走西，诺，要走西，手里就扎西奥，扎盘菜就扫肚。这那个是不打的，来采访。花生阿来阿来菜，酒阿来菜阿来要么菜来得酒阿来要么菜来饭，花生莫说可以酿炸两个，可以炸大件丢上高花生，牛牛狗也要么弄冻，牛羊要弄毛了，该做那个哟，还有，我刚拿拿都不菜哟，该得。 说是这样的人我太久给家团不留 去 去三那飞拉拉要我来三那飞拉拉三那飞拉拉三那我的拉拉 牛奶奶妈心里是热热热在草那的妈妈给比别人 金发了， 我就。